平壤的黎明大街建设工程进展很快，建设者们将住房建设项目和区块内设施施工项目分别完成了 95% 和 90% 以上。军人建设者和建设建材工业省、陆海运省、外交团事业总局、对外建设指导局等几乎所有施工单位已经结束了他们所负责施工的楼房电梯安装。人民军各先进施工单位正在做好准备，以使人民随时都能搬进新居。而且公共建筑建设、服务网点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收尾阶段得到推进，对数十种数万棵树木的管理工作也同时进行。